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14号为亚洲各国驻朝外交代表举行了形势通报会，由蒙古、越南、老挝、印尼和印度等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柬埔寨、马来西亚、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驻朝临时代办参加。朝鲜外务省亚洲及大洋洲事务局长崔锡哲先通报了我国有关最近进行的核弹头试爆的原则立场。他说，美国穷凶极恶的核威胁与恐吓只能导致朝鲜时时刻刻都增强核攻击能力的结果。他强调，我国今后也绝不会放弃核武器，而且将从质量和数量上继续增强国家的核武力，来彻底终止美国对朝敌视政策。他指出，亚洲各国都要正确地认识到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根源究竟在何处，并且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坚持公正和中立。他接着具体地通报了我国咸镜北道北部地区的洪灾情况。他说，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全部停止黎明大街建设工程等重点建设工程，把一切人力、物力和技术潜力都集中于救灾会战。他表示呼吁那些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亚洲各国对朝鲜咸镜北道北部地区救灾工作给予积极的协助。各国外交代表对朝鲜因洪灾遭受莫大的人力物力损失深表同情，还表示要向本国政府建议以尽早提供人道主义紧急支援，并为此做出积极努力。